friends when we were young. Didn't care at all. Wish I could go back, back when we were young. Yesterday, another moment we let slip away.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来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哎，又是一个周一哈。 嗯 啊，一般周一的时候大家可能都稍稍的这个情绪上不太好，尤其今天早上属于这种闷热的天气哈。 是是是， 哎，没关系，但是我相信稍微的调整一下还是可以的，吃一顿像样的早饭， 嗯， 对吧？ 嗯， 哎，和朋友这个简单聊聊天，和同事们说说周末都去哪玩了啊，一下这个情绪可能就调动起来了。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天气哈。那白天呢是多云渐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度，湿度是50%。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呢是有雷阵雨的，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湿度为95%。那今天的限行尾号呢是2和7。同时也提示各位，今天呢是出伏的第一天啊，出伏养生，来碗糖水吧。入秋之后呢，天气也比较干燥，可能会引起咱们皮肤不适啊、咽喉干疼这些。这时候的这个吃一碗清甜啊、爽口的这个糖水儿，再适合不过了啊。 是， 嗯，也提示大家，虽然说出伏了哈，但是感觉这天气还是比较热的， 稍微有一点闷热。 哎，尤其今天这来了之后，你感觉大汗淋漓的。哎呀，尤其这爱出汗的人哈。 是是是， 嗯， 尤其这个机房里面没有开空调的情况下， 哎， 嗯， 刚才说到这个喝碗糖水了，其实有的时候一个美食啊，真的能影响一个人的心情啊、状态呀、身体状况都能影响到， 嗯， 对吧？当你看到自己特别爱的那个食物的时候，绝对心情那是非常美丽的， 对 对吧？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吃的，但今天咱们来说一吃的呀，哎，不是那种一见钟情的那种啊，是那种你吃第一次感觉哎呦太难吃了，后来慢慢的喜欢上的东西。比如说，我觉得最有代表性那肯定就是榴莲了， 嗯， 对吧？大家都哎呦这太臭了，当你们怎么这么臭，还怎么吃啊？尤其第一次将它这个放在嘴里的时候，那种软软糯糯呀，再加点臭味的那种感觉呀，实在是不太容易让人喜欢。 是， 后来用各种方式，比如说哎常吃，或者以榴莲蛋糕哎为代表，或者是把这个榴莲呀冻在冰箱里，简单的这么震一会儿，好多人就能接受了。哎，慢慢越吃越喜欢，越吃越喜欢。咱就聊聊这样的一个食物。 嗯，对于这个爱好美食的朋友来说， 啊， 确实什么样的食物都难不倒他， 哎， 总有一种办法能战胜他。 嗯，就是今天来说一说，有什么食物第一次吃觉得太难吃了，但是慢慢的，哎，爱上它了。 是， 一起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我们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来看看这开挂的人品哈。手机呢从300米高空坠落呀，竟完好无损。这是美国的一个位男子呢，是近日在小型飞机上拍摄哎手机视频的时候，突然遇到这个气流颠簸了，然后手机不慎从300多米的高空坠落，手机呢正好也处于录像模式，记录下了这段坠落的过程，然后呢落在一户人家的后院的花丛里，被主人找到的时候呢竟然完好无损。手机啊也说了，主人，这辈子我们都要和你我都要和你在一起。 我相信更多的人关心的是这手机是什么牌子的。 哎，而且我觉得它不是人品开挂了， 嗯， 是这手机开挂了。 对， 这扇着翅膀啊，人家就降落在某个人家的这个后院里了。 还是质量好啊。 哎， 嗯，我们来看看最近这件事情，是齐天大圣孙悟空啊，最近呢在日本的青森县到处乱窜。这是一只身长50厘米左右的小猴子，那么最近呢它也是到了这个当地呢各种乱窜。 嗯， 为了抓住这只小猴子，那么当地的警察还有市政人员也是费尽了周折。 嗯， 而且呢被猴子也是耍得团团转，看来真的想要收服这只小猴子可能还需要唐僧师傅。 哎，只能唐僧过来收服了。 嗯， 念念紧箍咒什么的哈。 是， 再来看看俄罗斯的大叔啊，喝醉之后呢闯入熊窝啊。哎呀，这个俄罗斯呢一家咖啡厅啊，为吸引这顾客呢，在附近建了一个小型的这么一动物园，并这个圈养了呀三只棕熊。近日呢，一名40多岁的男子啊，喝醉酒之后呢，竟然闯入该动物园了，还翻过围栏啊，并试图向笼中呢，哎，一只这个棕熊啊开始喂奶，结果呢惨被咬断右手了。医生也表示了，说情况挺严重的啊，这个断手恐怕是无法接上了。警方也说到了，说由于尝过这个人类的血液啊，涉事的棕熊呢应该是被处死的。 哎呀，心疼啊，觉得这棕熊挺无辜的。来看这件事情也是提醒我们，生活当中要少吃一点，也许能够帮助我们健康长寿。最近呢，这个伦敦的一项研究表示说，减少日常饮食摄入量的40%可以增加20年的寿命。因为高度的身体代谢，那么也是会增加自由基的数量，引发慢性疾病和人体的衰老。所以人生就是吃一顿少一顿，少吃真的是做到不容易，但是如果做到了，对你的身体有好处。 哎，应该少吃一点哈。同样关于自己健康的，你看看咱们应该向这位这个大爷学习了哈。几十年如一日啊，60岁的大爷啊，你想这几十年如一日，要你按60岁大爷一般想到的，像打个太极呀、哎，在咱们那个公共的这个健身的这个器材上磨磨腿呀、哎，转转胳膊呀。但是你看看人家啊，什么叫做倒三角？什么叫做胸大肌、背阔肌、三角肌？什么叫做潮发型啊？颜值在线哈。您能想象吗？他快60多岁了。这位呢，江苏徐州的大爷呢，是人称啊刘老头啊，从10几岁开始健身，现在每天下午都会在健身房打卡。哎呦，还有什么不理由咱们年轻人不努力呢？对吧？ 叫人家刘老头，但是人家实际是60岁的人，30岁的心脏。 哎，而且，你说， 我是看到这个大爷的视频录像了 啊， 大爷真的不光是啊，他这个肌肉让他显得很年轻，而且确实颜值也是很高啊。 哎，确实是这样，因为 非常有魅力。 你想，人从10多岁之后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人家能老得快吗？ 是、 啊，对吧？其实近日啊，网上就是因为这夏天嘛，大家都慢慢的这个衣服不是就是之前啊，穿的得需要自己稍微有型一点，有型一点。然后呢，很多人其实都是加入到健身的队伍当中了。从最早的一位，就是大家都知道，那叫什么我不记得了啊，50多岁了，看起来都跟20多岁的小伙子似的，无论从身材、颜值啊，还有这个穿着，都跟20多岁小伙子。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外国的这么一个啊数学教授，哎，说数学教授，当我们第一印象肯定是那种哎。戴个眼镜啊，可能啊，这个头发偏少。人不是说这多教授这脑力不是开发过度吗？啊，这头发可能有点稍微有点少一点点啊。然后这么一小老头，但是啊，学生一看，哎呦，这老师太帅，一数学教授，年轻轻的，这身材非常的这个健硕啊。然后呢，每天在讲课，而且看怎么看，哎，有型有款。这学生们就觉得这老师真帅呀。无意当中，一个孩子在网上查了一下老师的名字，一发现老师不仅仅是一数学的这个教授啊，人家还是一名模。哎，然后后来大家哎呦开始上课，这个以前啊说这个屋里边坐一半学生，后来知道是一名模之后啊，坐满了不说，后边还都卖这个站票了，开始。所以说人家哎往这一站，有型有款的，所有人都开始在网上看各种图片，尤其是人家就是这个在这个做模特期间啊，那些穿的比较少啊，比如这个哎露肉的那种， 有肌肉的， 有型的那种，哎呦，这学生们可爱看了， 哎，也打破了我们平时对于像知识分子啊、学者呀、一贯的概念， 哎，而且估计这数学成绩啊都能往上上升， 哎，没错啊。我们刚刚说到的是健身对我们身体的这些好处，但是呢，现在普遍的现状就是呢，很多人呐说是一套，但是做起来并不容易。 哎， 看看这个大学生的体质啊，普遍下滑，而且呢是深夜撸串喝大酒，学习娱乐不下床。这个也是最近中国学生体质监测发展历程已经出炉了。那么咱们国家的大学生体质依然呈现下降的趋势，那就是始终保持下降的趋势，还在往下走。肥胖率呢也是持续上升，每5年提高2%到3%。2015年国民体质监测报告显示，7岁到19岁的学生体质状态，那么大学生下滑是最严重的，普遍就是反映为熬夜、打游戏，还有饮食不规律。看看这些当中有没有说到自己。 其实这个一说起体质下降啊、下滑哈，其实我们应该想到的是一个某个年代开始，比如说从80后开始，所有这个 老人们都说了，哎呀，你看你们八零后啊，一点年轻人的朝气都没有。 嗯 嗯，到了现在人九零后零零后之后呢，也会有一些人说，你看一点精气神都没有啊。这个确实，你前两天还跟朋友聊起这事儿，就可能你觉得咱们八零后就当时就已经有点，哎呀，感觉上大学的时候，哎，有一部分啊，一部分人没什么精气神， 嗯， 对吧？这个可能这图书馆啊、食堂啊、教室啊， 三点一线， 哎，四点，还有这个寝室呢， 哦， 寝室呢，这个之间啊，这个来回穿梭，而且呢，其实真的体育运动越来越少，对吧？你看那个球场上打篮球的、踢足球的，以前是找不着位置，现在肯定是那个框多人少，对吧？然后来你这个到现在，你再看看那天说到很多现在的孩子们，就是这个在上学的孩子们，感觉比咱们那时候还没有骨头，哎，就每天就瘫在床上特别舒服，然后瘫在床上之外呢，就是吃吃饭啊，哎，然后偶尔打打游戏啊。以前咱们你看比较累什么呀，你还得下床把那台式机打开，人家现在拿手机就全完成了。哎，希望大家就是，哎呀，人家说可能这一个时间段啊，需要这样的一个生活，比如说刚才说什么打游戏啊，饮食不规律， 嗯， 稍微咱们大一点之后还得恢复体育锻炼什么的， 对 对， 是吧？嗯。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呢，跟美食有关，说说哪样食物啊，是我们一开始吃的时候感觉太难吃了，慢慢的就爱上了。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我们来听一首牛奶咖啡的歌曲，一起来。 世界那么大，我却那么小，我想不明白，天上有多少多少个星星，我还数不清。 刚刚呢是来自牛奶咖啡的一首一起来，这里正在播出的无语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有哪些是你觉得一开始啊特别难吃，然后后来就慢慢的爱上的东西。 嗯， 哎，就好多朋友都反正已经发过来了，就是榴莲呗，榴莲就确实是这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一个反正我是这么觉得，但我后来也没爱上，就像这个 KE 他说黄瓜味儿的薯片，哎，我也不太理解这黄瓜味薯片到底怎么出来，而且、哎、真的好多人，哎，我吃那黄瓜味的，我说怎么，哎呀， 可能只是名字听起来感觉很清新。 哎，这确，哎，你还别说，闻起来确实有股清新的味道。 嗯， 但是我怎么总觉得这薯片啊，你说，可能是因为先入为主啊。首先，我就喜欢这原味的东西，这比较一特殊情况，我喜欢原味的。同时你比如说啊，番茄味的，哎，这已经可以了，再加什么这个。这黄瓜味的，哎呀，反正我是不是特别喜欢啊？ 主要是觉得黄瓜和零食它就不搭的， 也搭。曾经有人说我嘛，说我抠嘛，就是说这个一说买点水果啊，不用家里还有西红柿嘛，啊， 能炒四个菜。 哎，不是水果。 哦， 水果，我们把西红柿啊，还有什么黄瓜呀， 嗯， 哎，都是一般都是哎，当着一个零嘴吃也能吃也能吃，但是黄瓜，哎，你还这么别说，我还真。黄瓜炒过这土豆也挺好吃， 嗯， 可能就是这个风味儿了。 主要还是会过日子，勤俭持家。 以后要说这个黄瓜薯片，你叫黄瓜炒土豆片，哎，可能吃起来就对味儿了啊。 本来还想去你家坐坐，现在看看还是算了。 嗯， 来看看有朋友说了，说这个，牛油果。 嗯， 哎，他说这个东西呢，一开始真是不能接受。 牛油果是那种我就是一见钟情的那种水果， 嗯， 就是因为它本身就刚才我说我喜欢那种原味淡淡的那种味道的，它本身就是那样，就是比如说豆浆啊这种，哎，就淡淡的这个香味，然后呢也不加任何东西，不加糖，就这么直接吃。 但是你知道很多人不喜欢它，可能是因为从它的颜色上看起来好像就不是那种特别有食欲或者特别去想吃 牛油果啊。 嗯， 也不吃枇杷什么的 但是我是很喜欢吃了。 哎，里边 我觉得它有一种花生的那种香味。 什么？ 嗯， 那咱吃是不是不是一种东西？你想想这牛油果咱吃是一样的吗？对，确实淡淡的香味。 嗯， 这东西啊我觉得是每个人吃每人不一样， 对 对吧。然后呢，而且这我觉得好多这里边凉菜里边人家也会搁一些，是吧。 嗯， 一拌可能味道也不错哈。 对， 还有像那个丝茉莉去了，酸奶真的，刚开始啊，我一喝觉得真的有点反胃，后来我就控制不住自己喜欢了。 还有人从一开始不喜欢喝酸奶，嗯，第一次 还有这个，你看这两个人啊，两个人，刚才我看到两个朋友都发来酸奶了， 嗯， 这个95年他说了，说酸奶啊，小时候这感觉酸奶，哎呀，稠稠的，以为就坏掉了，而且超级讨厌那种口感，觉得就像口。嗯， 哦， 啊， 哎，他这么一说的话，我想起来小的时候第一次接触那个， 啊， 咱们小时候那种瓷瓶酸奶的时候， 啊， 闻上去酸酸的，好像确实心里边会有一点小小的抗拒，你有吗？ 没有，因为当时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当时其实大家这个喝这瓷瓶酸奶的时候哈，啊，反正我喝的时候正好是在一个小型的一批发铺， 嗯， 这个批发铺呢门口落着好多这个北冰洋啊。这个啤酒啊，还有包括咱们说这个瓷瓶酸奶的这个箱 子， 哎，空瓶子， 哦， 你就首先映入眼帘，你就感觉哎呦，销量，就那时候不懂销量，就是觉得 畅 销，那时候觉得哎呦好喝，小时候就是第一感觉好喝。而且呢，就之前就是在这个那天我自己上节目聊聊说小时候玩过什么游戏，我也聊到说这个瓷瓶酸奶啊，这里边啊，其实它好多好多内容。首先第一个，那皮筋儿是你可喜欢的， 嗯，是。 你们这女士啊，可能攒下来之后跳的皮筋儿，男士这个做什么弹弓的之类的，喝的时候，反正我不知道，我周围的小伙伴都是得把那个上面那层纸啊撕下来， 薄薄的一个纸片， 看着那酸奶一点一点往下下，那觉得才特过瘾。 哎，嗯 嗯， 哎，这么一说，乐趣真的很多啊， 对吧？所以说那时候那酸奶，确实不知道是真比现在好喝还是怎么样，反正那个哎味道没觉得它坏或怎么着，就觉得香哈。 主要是我们幸福的童年都在里边了。 哎，而且这个人家刚才没说完，95年他说酸奶觉得这个稠稠那种口感不好哈，都时隔10年之后再次和觉得错过了我和他的这个10年，我很奇怪。嗯，就什么意思，就是说10年之后就觉得自己这10年为什么会和他错过，为什么当时不喜欢他， 哦，嗯 啊，这说这酸奶， 哎，人生都成遗憾了。 对， 刘仁姓说了，他说呢， 哎，刚刚这个耗子哥说的对啊，他说呢，第一次吃黄瓜味薯片，感觉就是，就是某一个品牌的那个薯片推出来的一个新口味儿，而且呢，感觉这个工作人员在推荐的时候也是声嘶力竭呀，这么难吃的口味儿，到底是怎么进入薯片家族的？ 哎，这事儿还真别说，真的是这个，我觉得口味真的各不相同。因为还周围好多人啊，买的时候还特意买这种薯片。 对，后来人家这个刘仁信说了，他说后来觉得好好吃啊，就真的是从一开始不喜欢，后来以后喜欢上了。你看看， 我还真没有这感觉。 那可能你还欠缺一点努力。 我努力他干嘛？ 再加把劲儿，你就爱上他了。 我现在算了啊。再来看看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难让人爱上的。 嗯， 小灵通用户啊，他说鱼腥草。 哦。 鱼腥草这个东西真的不是一般人能接受的。 我只是知道它对女性比较好。 这好不好？反正这个味道啊，哎呀，跟嚼口鱼鳞的感觉似的呀。这是不是就，按我的理解，就鱼鳞味的草根啊？这个，从口感、味道，从味道和口感来，哎，但是还真有，周围真有人喜欢它。 是 鱼腥草这。我实在是不敢恭维这味道啊！ 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喜欢上呢。 对， 哎，来看这朋友说茄子，这个好像很少有人这样。 不，你错了。 哎， 周围不吃茄子，一般我们都觉得啊，味道重的，像什么芹菜啊，哎，这茼蒿、蒿子杆啊，还有包括什么这个就是味道比较大的这些菜啊，胡萝卜呀、这些有点自己本身特殊味道的人，还不香菜呀、不吃人多。后来我发现啊，茄子不吃的人也不少。从它的口感和味，我都其实不知道茄子有什么特殊的味道，我觉得都是香味儿 啊。 但是真的，哎，很多人不吃不了，恶心，也有。 我们看看这朋友，他说为什么不喜欢茄子呢？ 对，看看他 是从讨厌，因为之后遇到了一道菜叫鱼香茄子，后来又遇到了烤茄子，遇到了蒜泥茄子，之后怎么吃都喜欢了， 哦、 就是打开的方式不对。 哎，确实是这样。就但是啊，就不喜欢的人是一直喜欢不了。包括这个，我觉得这其实不是难吃或者怎么样，是这个本身这个东西啊不是很好接受。 嗯， 你看这世界末日女朋友她说了，猪脑，猪脑 重口味， 对、 嗯， 像那个成都啊、重庆啊，那个辣火锅里边要涮一个这猪脑啊，那味道就不一样了。但是很多就是一开始刚尝试的时候，不是特别干。你想他脑子吗？啊哈，啰里啰嗦的上来。哆哆嗦嗦的、啊、 不要再形容了，满脑子都是那个画面， 白白净净的，上面还有写字儿啊，不是，涮完之后什么都看不出来，一吃，哎，味道挺对， 像我这种比较保守的人，真的很多食物光听名字就算了，不会去尝试。 哎，没错，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就是说，有哪些是你第一次觉得特别难吃，后来慢慢又爱上的东西。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986。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 您 现在收听到的是乌鱼来啦， 乌鱼来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语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建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哎，今天呢，一起来说的话题有哪些是你第一次觉得哎呦特别难吃，后来又慢慢爱上的东西？ 嗯， 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给我们，一起聊起来，一起吃起来哈。 是。 刚才上半时段大家都说了，我觉得你应该说一个，就是生活当中，比如说以前不爱吃，后来慢慢尝试，哎，确实不错的。 我。刚才不是说我是一个很保守的人吗？ 啊， 所以我基本能接受的也和大家主要提到那几个差不多。 嗯， 比如说像榴莲，这个臭豆腐呢是尝试过之后还是放弃了。 啊，这么好吃的东西， 嗯， 是没吃过炸臭盒，没吃过炸臭盒是吗？ 吃过呀， 炸臭盒 咱们一起吃的，你忘了？ 也接受不了。 那个口味还行 啊。 嗯，然后还有其他的，让我想想啊，好像就没有再多的吧。反正因为我这个人是基本第一次觉得不好吃， 嗯， 就算了，不会再给自己再多的机会去再尝试它，再去挑战了。到目前为止，像什么抹茶口味啊这些，我都还没有爱上。 嗯， 缺少了很多人生的乐趣是吗？ 不是，冷血动物啊，一点感情都没有。尝试一次觉得不行之后就不再尝试。 嗯， 哎呀， 就是那个浅尝辄止。而且 不像我们就会换各种方式去尝试。我记得其实如果按我说啊，就是什么东西以前不喜欢，后来慢慢就爱得不得了的， 嗯， 其实就是家里边以前做的年饭。 年饭？ 对，就是这不算年夜饭，就过年的时候，比如说像扣肉， 哦， 这是我当时印象太深刻的。就小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还健在的时候啊，这个给做完那扣肉，小时候觉得不像腻。哎呀，太难吃了，怎么会有这么难吃的呢？然后就选择其他的。 嗯， 等后来慢慢的，哎，这个等我这个家老人啊，就是老爷慢慢岁数越来越大了，做不动的时候，偶尔做那么一两碗，你觉得哎呦，小时候那个怎么这么不珍惜那碗肉，就特香。 是， 等过世之后，只有这个在传到我母亲那辈儿的时候，就老能想起当时小时候那边做，觉得哪儿做的扣肉也没有小时候吃那个不好吃那碗扣肉香。 啊， 但其实真是那时候。可能小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哎呀，这么扣肉确实是那个比较肥， 嗯， 觉得腻， 油汪汪的吗？ 不油啊，一点不油啊，就确实因为当时姥爷呢是在这个大石店这个帮过厨， 嗯， 所以说一些菜做的还真是比较哎 很地道， 有自己方式方法的， 嗯， 然后而且做出那种颜色啊，上面那个肉啊都是。就是过了一次油，这个肉皮啊都是那种卷卷的，哎，有点花纹似的。但是我记得特别好玩，还一笑话。我当时问我说：“家里老人，我说那个这个老爷这个肉上面怎么出这么多花纹的？这个我拿筷子给你敲的呀，对，给你敲出花纹。”但是我还真信了。 嗯， 我说这个，哎呀，真是这么费功夫呢，我还是不吃了。对，其实还是不爱吃。慢慢的，哎，慢慢觉得这个过年的时候吃那碗扣肉，哎，真过瘾，真香啊。 很怀念那个味道哈。 对，这是小时候就觉得不好吃。后来慢慢喜欢的东西哈， 嗯， 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的关于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哈，我们来看看这军报记者说了，说今年的征兵体检不合格率爆表啊，这个今年的征兵体检呢，给当今的青年健康也敲响警钟了。文章提到呢，说在这个今年的征兵体检当中呢，各地体检的人数呢也是较往年均有这个增加，但是体检的不合格率却高的对不起观众了啊。据了解呢，某市的体检啊淘汰率竟然高达56.9%，啊，确实让人惊讶了。 嗯，这个 背后反映出来的问题，可能跟我们上半段的时候聊到那条资讯有关系。 哎， 就是说这个 生活方式， 对年轻人这普遍体质在下滑哈， 对， 应该引起重视了。来看这个是，这个就是引起重视之后要怎么做 啊？ 杭州的一个初中新生接受战狼式军训，其中呢这个军训内容包括有扛原木，还有呢冲高压水枪。杭州二中的一所学校，初一的271名新生正在接受名为战狼训练营的军训，包括有扛原木、冲水枪，还有搬轮胎等等项目，为76天。那么有些家长居然不淡定了，说看到女儿被水枪冲，哎呀，这个眼泪都要掉下来了。但是呢，这个学校的军训团队负责人说了，其实冲水枪是孩子们最喜欢的项目。 嗯， 不少人还觉得时间太短了。 哎， 在冲的过程当中呢，孩子们还唱起了周华健的《朋友》。 嗯， 哎， 拉歌吗？拉歌吗？ 老歌啊，这是。现在孩子也在唱。 1、2、3，什么要不要什么，这喊那口号嘛的。 所以你看，这家长真的是，哎呀。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过一细节， 嗯， 就是一定要关注到咱们整个团队当中啊。不能说弱势，就是短板的那个群体。 嗯， 我依稀记得啊，其实我觉得军训对这个很多孩子是一种锻炼，但是对于部分孩子其实是有影响的。比如说我当时非常记忆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当时班里有一个所谓的一顺边的这么一个同学。 嗯， 就是当教练说他不会走路的时候，你想对他的是一种什么影响？ 嗯， 所有同学都笑话他。后来我记得那个同学在整个班里其实后来转学了啊，一直就是那种比较， 会不会这个事情对他有影响？ 哎，对，所以我说，你像这种战狼似的哈，可能对于人家体质好的，哎，什么扛原木啊，什么过个什么这个单边冲个水枪搬个轮胎，哎，人家觉得是一种锻炼，是团队合作了，又锻炼自己意志了。但是对于那些少部分，比如体质不是那么好的同学， 嗯， 会不会应该是给他们分成两个部分？比如说，哎，这个。咱可以比如以这奖励方式该奖励你们啊，这个开始接受我们的战狼式的训练，班里边一部分人去，剩下还正常的训练，对吧？如果说都这样，哎，你说对那些体质稍微差点的同学会不会造成心理影响？ 这也是我这么多年来上体育课的时候特别 需要关注一下一点，对吧？ 希望能够实现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哎，对于咱们这种对于这种这个不是特别善于啊这个体育方面或者是这种哎这训练方面的人，应该给他们啊稍微的这开出一片自己应该他去训练的一些内容。 嗯，就是因材施教嘛。 对呀， 其实我相信这学校他肯定就是设计这些训练也是好的初衷。 哎，对， 嗯，然后也要根据各个学生他这个不同的表现， 嗯， 然后来进一步的做一些这个不同的项目训练。帮助他们，反正最后的目的都是要提高自己的体质， 有点自己的选择让他们， 对对对， 啊，再来关注一下，我们来看看13岁的中国女孩在挪威呢狂灌61个球，教练喊了，哎，别再进了啊，不要再进了啊。这上海的这个某中的啊，这个女子足球队啊，这个参加了挪威举行的青少年足球赛挪威杯。那这群13岁的孩子呢，竟然在所有的7场比赛当中啊，打入了61个球。比赛的时候，主帅呢也是不得不在现场喊着：“别进了啊！”赛后他表示了：“咱们要给对手一点点尊重啊。” 比赛第一，但是友谊也不能忽视 啊！小一跳，我友谊也比有啊，对，好，嗯。 我们接着来看，这也是一项研究，又让我们扎心了。就是学习成绩好，老了不痴呆。 哎， 瑞典研究人员对65岁以上的参与者进行了20多年的追踪调查，发现学习成绩好不仅能够让人拥有更好的前途，而且还能预防老年痴呆症。 你看看， 在学校当中成绩最好，或者是今后从事复杂工作，比如像这个管理者、教师或者是高管，这些人患上认知障碍症的风险会降低大概40%到60%。 你看多好。 嗯，学习不好的小伙伴们表示了，说看过之后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 其实我觉得他那个学习成绩啊，可能其实他在于一个动脑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就勤动脑，勤思考。 这种道理大家不懂吗？我一说出来大家肯定明白了。脑子啊就像一台机器，如果你时间长了不用它就锈住了，你要不停地转不停地转不停地转它才好用嘛。 但人家这个调查是以这个严谨的， 嗯， 啊，这个就是对象跟踪 啊然后我这也很严谨，这都是小学老师说每个人都告诉的一个道理啊。 嗯 啊， 不过其实我想说的是，就是它其实所代表的不仅仅是说学习成绩，还是你用脑的一个过程。如果你是一直有一个习惯性，哎，我勤思考是吧，勤看书，哎，勤这个自己有一自己的一个这个生活方式习惯啊，一定不会这样，对吧？这跟你学习好赖我觉得关系有，肯定那人家动脑动得多呗，对不对？咱就后来居上呗，啊，慢慢往上补啊。再来看看家长们，家长们的这个暑假记忆哈，暑假余额不足了啊，许多孩子们呢又开始进入这个假期的这个突击模式了啊。看着他们呢，不少大朋友也开始追忆这个自己的暑假生活。小时候没有什么作业啊，我们那阵儿是以玩为主，到最后一个星期也是开始突击。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记者做的一个街头随机调查、随机采访。嗯，就是采访了很多现在一看也是为人父为人母的家长朋友们，说一说当年他们这个暑假作业、暑假相关的记忆。 对， 很多家长也是实话实说啊，说我们那时候也是突击完成作业的。所以在孩子面前， 但腰杆得硬啊。你爸爸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作业啊，那都不用老师管，不用家人管，那家人下地种地去了，然后我呢天天就在家里边自己把作业完成啊。其实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呢？哎呀，就这么一听，就这么一听啊。 所以我们这个不同时代的童年，但是还是有很多共同的回忆。 哎， 来看这个是很多需要考驾照的朋友要关注的。这是驾考的新规，第一个规定呢，就是科目二侧方停车规定时间内没有完成不合格，曲线行驶时这个档位没有挂在二档以上也要扣5分。第二个规定是过路口不避让行人、非机动车，不避让行人和非机动车也是不合格。第三个规定就是超车应通过内外后视镜观察后方和左侧，并且回头观察确认。第四个规定就是起步、转向、变更车道、超车、靠边停车前开转向灯少于3秒，这个就转向的也是不合格。 这转向灯啊，就是其实。哎呀，这个现在这个咱们驾照的这个考试啊是越来越严， 是 对于咱们其实道路安全来说是件好事，真的是件好事。曾经最早的时候，其实我就在学的时候啊，我就有疑问，就是当时最早的时候，其实这也能理解，因为好多人对这车啊确实没有感觉，人家都说了，说这最高境界人车合一，这四个轮子压在哪儿，你心里应该是有数的。这应该是一正常司机应该有， 老司机 应该有的心里一个谱。但是呢，真正让你说通过一个多月的学习啊，真的能做到这样，不可能，不太现实。尤其是大家一个车轮流练嘛，谁练得好还得少练一会儿，谁练得不好还多练一会儿。然后呢，教练们就会想出一种既聪明又傻的办法，贴点。我不知道你们当时有没有。 不记得了。 最早的时候肯定有过这么一个小阶段，就是或者是某个这个驾校有这么一个小的习惯，告诉你，比如说，哎，我后边的后玻璃的哪个角对准哪根杆的时候， 对 打几把轮，打或一把半或两把，然后到哪儿的时候，你看前玻璃哪个角对在哪个杆，再往哪边几把轮。当然，人家这也是一种智慧的方式。为什么呢？首先就是人家是经过思考，而且让你通过一种傻的办法养成一种习惯。但为什么又说笨呢？那车不一样，我们到的时候也没有杆，对吧？可能学完之后能应付过考试，但是对于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好多人不会倒库，对吧？不会侧方停车，这都是现实的问题。但现在你看，这个要求严了，而且我听说啊，所有包括人家现在路考啊，都是机器考了。就你比如说，你离线到底多少距离，这不是人家这个旁边人看的，毕竟误差，这机器是没误差的。而且您到底是打没打转向灯，包括您这个离线是压没压线，这不用这个人说了，这人家机器全记录下来了。这样越严，其实对咱们整个的道路交通安全来说是件好事啊。 没错， 哎。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食品啊，说说这个美食，有哪些是你第一次觉得特别难吃然后又爱上的东西？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我们来听一首好歌，这首歌是一首这个多位明星合唱的，叫做《在路上》。 像音符一样苏醒， 整片天空做背景，背起行囊的这个剪影，旅程孤独而坚定，一边走一边唱出的歌曲，陪这场没有剧本的电影。我或许是边走边在等你，等一些无法预设的美丽。我在路上，在路上， 一枚飘荡长发飞扬， 期待路上遇上突如其来的那一张。谁在路旁，在路旁， 听见我自由放声唱。 和我一样背上行囊，脚步丈量远方，梦想开放。 笑在身后渐渐隐去，只剩下风在枝叶间低语， 背起行囊的这个身影，才发现寂寞如此美丽。 静下来听清自己的呼吸，低头看清楚自己的道理，明白 好的，刚刚呢是一首这个在路上哈，对于一个咱们一吃主来说啊，这一直在路上， 永远在路上， 哎，不是在饿的路上，就是在吃的路上嘛， 也可能是在去餐馆的路上。 今天来说的话题，有哪些是你第一次觉得特别难吃，后来又爱上的东西？ 嗯， 有人还说了这个，刚才看，哎，哪儿去了？ 哪个？ 不是，就我想说一个那个什么，这个，哎，找不着了。 什么食物啊？ 啊，我能想起来不说吗？那个啊，松花蛋， 哦， 松花蛋皮蛋，我忘了是哪朋友说，我是实在抱歉，这位朋友找不着他名字了。刚才我看到了这个皮蛋了，他说就松花蛋嘛， 嗯， 啊，好多其实说到这个不爱吃，一开始好多人说的都差不多啊，这找着了，找着了，这也是他说的皮蛋啊。 嗯， 为什么我会说这皮蛋呢？这也是一比较有代表的，尤其是当你其实 松花蛋里边那个黄的那口感啊，哎，你不吃是吗？那个， 嗯，这些我都不吃。 松花蛋不吃？ 嗯，你的眼神流露出同情， 好神奇啊！ 我 说，哎， 真的就不喜 欢。你跟我们说说，就是生活当中是还是不吃什么？ 嗯，这个 香菜吃吗？ 吃啊， 啊，香菜吃， 嗯， 啊， 没有特别挑点。 哎，陆静静他说了，毛肚，毛肚吃吗？ 嗯，还好，就一般，嗯，不是那种就是好这口。 哦， 嗯，哎，你是不是对我肃然起敬了？就发现居然还有我不吃的、不染指的。 不是，突然我觉得你一开始我觉得啊，如果说在咱们整个这个咱这个咱电台啊， 嗯， 哎，要数这个会吃、爱吃、能吃，那绝对数圆圆了。 主要重点落在能吃上。 不是，这哎，真的会吃又哎，而且爱吃，我觉得这真的是优势。现在我这么一听啊，连这点优势可能都没有了。 看来你并不懂我啊。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确实，就我怎么觉得这皮蛋吗？ 对啊， 松花蛋吗？ 嗯， 不吃吗？ 没有觉得 松花蛋你没配对东西 啊。 松花蛋一定要就是姜汁松花蛋，这肯定大家常吃的啊，一定要和啤酒一块儿 啊。我说我不喝酒啊。 入口的时候会出现一种，就像烙饼和带鱼之间，和这个大蒜和培根之间， 嗯 啊，它 奇妙的化学反应， 奇妙的化学反应会出现，就像那个刚才你们说薯片和那个黄瓜味之间出现一种奇妙的味道。 那有机会你请我尝尝呗。 不用不用不用，这就不用了，不吃就不吃了，对身体也没有太大好处啊。 来看看这朋友说了，他说豆腐乳， 哎 哎，他说第一次吃的时候刚放嘴里边就漱口去了， 嗯， 然后后来给我半块豆腐乳，我能下一碗饭，就是。豆腐乳拌饭也能吃， 豆腐乳一般就是咱们说那个酱豆腐嘛， 嗯， 对吧？不是一般配的应该是馒头才对吗？ 嗯， 对吧？这是比较， 说明他爱上了呀，怎么吃都行， 拌米饭吃都行。 对 啊，其实我说这个酱豆腐啊，没有臭豆腐有代表性。 嗯， 真的，当时我记得小时候，我家里边我爸爸不吃这臭豆腐，我和我妈就躲阳台， 嗯， 我俩人支一小凳儿。然后呢，在那小凳里面，我妈蒸完窝头，然后再配个两个菜，我俩就在小圆凳上吃，开着窗户， 开小灶是吧？ 关上那个阳台，就是那个做饭的阳台门， 嗯， 我俩在那里边吃，然后来就觉得特别香。吃完之后呢，再把它盖好了，放在阳台，不能拿到屋里边，让我们俩漱口了才能进屋。 哎，你说这一个家庭当中，如果就其他的家庭成员都不能接受你这口，那怎么办呀？你， 嗯， 只能自己一个人 在外边吃。现在有很多地儿，人家那个炸馒头片配臭豆腐，刚才包括咱说那个， 啊， 炸臭盒， 嗯， 啊，还有这个炸窝头片，然后配臭豆腐。 哎， 其实我最喜欢的是热汤面配臭豆腐。 嗯， 啊，虽然那味道好多人都说了，一放进之后感觉这屋啊蒸出来的味道都是， 嗯， 蒸出来臭香臭香的，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真的挺好吃。 要不怎么说爱呢？ 哎，挺好吃。但是我其实这个臭豆腐有好多特别好玩的故事，比如说很多这个对臭豆腐比较这个 不感冒 好奇的， 好奇 的外国人会拍视频， 嗯， 给咱们展示啊，我们怎么吃臭豆腐，就是到底中国这食物好吃不好吃。后来我发现其实这个真的代表不了大家对臭豆腐的喜爱与不喜爱，因为他们吃的方式错了。 嗯， 打开盖儿一闻，大家都有点想吐。确实这个说实话啊，你现在就算吃，你打开闻也不太 受 不 了。 他是把一整块夹起来放在嘴里，这搁谁也受不了。这都首先咸，第二那臭味儿，你就聚在一起，这搁在嘴里肯定会受不了。但是正常的吃法，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朋友去这个外国去拍摄的时候，知道当地呢有这个奶酪，就拿那个臭豆腐去跟他臭奶酪 、嗯， 拿咱们这臭豆腐跟人拼去了。然后呢，就过安检的时候就发现过不去，就人家很好奇，这是什么呀？ 嗯， 你跟他说是 food， 嗯， 不信啊，你得打开看看呀。然后其实咱们就都知道打开之后的后果，说你确定打开吗？确定打开，一打开之后人家就已经崩溃了啊。所以说挺有意思， 以为带的是毒气弹呢啊。 对，这臭豆腐确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美食了。 是 啊， 是啊，嗯 嗯。 来看还有朋友怎么说。嗯，看到这朋友说的是苦瓜， 嗯， 小时候不爱吃， 哎， 这两年反而超级喜欢吃。 对， 哎，苦瓜我一直觉得是不是有一种方式能够做出来它是不苦的，但是只不过我们家还没有找对。 去泡啊， 泡了之后就没有苦味了吗？ 泡时间稍微长一点，还有就是水焯完之后再拌， 哦， 啊，就稍微好一点。基本上就是这样啊。 嗯， 而且就反正我不知道为什么年纪就是就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爱吃什么什么那个苦瓜呀， 嗯， 还有咱们就是俗称那个野菜，像什么苦麻啊， 啊， 曲麻菜呀，啊， 小孩不会喜欢吃的。 哎，蒲公英啊，就好像这个岁数越大越爱吃这些，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 爽口利口， 去火啊， 嗯， 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啊，还有一个跟你差不多方块块的说了，说我跟圆圆一样啊， 名儿起的也和我差不多。 方块，对，你叫圆圆，他叫方块。 对， 他说好像，哎，方块圆圆，哎呦，这是情侣名，这哎呀， 没有，我们俩不成方圆哈。 对， 下个节目认识一下。 对，好像一般第一口难吃之后就再也不会碰的那种人，跟你是一样的。 绝对都是传统的嘛， 哎， 比较保守。 对，刘恒池他也说了，没人吃过鱼腥草吗？俗名折耳根。四川人叫猪屁股的那个菜 啊 啊， 我们刚才也说过了，这个吴老师就不喜欢吃啊。 不是，不，我其实就不太能理解这个好吃在哪儿，还没参透。 对对对。 还有易立宁他也说了，说高中的时候同桌讨厌酸奶，我那时候讨厌那玉米肠的香肠那味儿特别讨厌，我们俩一吵架我就狂喝酸奶，他就买一抽屉玉米肠，然后吵到两个人都要吐了。哎，后来我就开始喜欢玉米香肠了，他还是闻不惯酸奶，之后吵架我全胜。 这算是物极必反吗？就是当你讨厌一个东西到极点之后，突然之间就发现它还是有回甘的。 和回甘呢还？ 对对对。 哎呀， 回味无穷啊！ 这个玉米肠也不是回什么甘啊。 嗯 啊， 来看这朋友让我挺惊讶的，他居然说的是汉堡。 嗯 啊，说的是小学的时候吃了第一口汉堡就不喜欢。 我也是 啊， 我也是小时候吃第一个汉堡应该是牛肉的，但是。具体是什么样我已经就不懂了，那时候也不知道家长给买的是什么。 嗯， 可能也因为是打包出来的，因为人太多了嘛。当时是这个我忘了在哪家店了，就当时还北京麦当劳还不是特别多的时候， 嗯， 买了一个之后打包出来了，出来之后那咱回家吃吧，到家之后稍微有点凉，你想那牛肉的本来它凉了之后就不好吃，再加上你对里边什么酸黄，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芝士啊，这些其实小时候都没怎么吃过的东西 啊，小时候不太感冒 都放在一起了，你想你吃的时候除了那牛肉饼你觉得还挺过瘾，其他都不太感冒、 嗯啊、 但喜欢的是当时麦当劳那个玩具，哎，里边的那个麦当劳肯德基送那玩具都特喜欢 啊、嗯哦！对，为了得到那个玩具，忍着也要买点吃的、 哎。好吧，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这个一开始不吃，后来慢慢喜欢上的东西啊。 嗯， 其实我觉得真的这些都是咱们是幸福的一种方式。 我都受到大家感染了，我觉得以后也要给自己多一些机会、 啊。先买罐臭豆腐，回家先尝试一下， 看看会不会爱上 它。第二天再来榴莲，啊，你家就没法带 了。然后再上节目， 好吧、 嗯？ 希望每天都有好心情、好口味。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明天见喽。 And I know it's gotta be my fault. Yeah, I know it's gotta be my fault.北京时间9:00 FM